就是 就像 哨岗、 哨 角、 哨 角、 哨角、口哨的哨哨岗，因为它就是吹起来收，然后低下来抖。 其实跟唢呐一样，是从西域来的。 那可是它是铜管 啊，对啊， 它是那种吹口在喇叭口啊。 这是最早期的西天中路， 没有交流。唢呐是属于双簧管， 一下上面吹，一下下面吹。 可是它其实它的音调也不是用上面吹、下面吹控制的。 那当然 啦，它的音调是用就是把它用呼吸控制，然后就两个音， 两个音嘛。我是说他们在上面加下面，这是有什么？ 可能有点要拜的动作。 民俗节庆专家太英正在为我们解说，就是哨角、哨岗。其实我发现说，他像刚才这些哨岗，他们，我们有一个的 podcast， 就是他其实他我发现的不一样哨岗，他们就是说会有拍，就是说他们一些队形会不一样。像这个是转圈圈，五个人，五个号角手转圈圈， 就是他们就是反正是两排嘛， 是， 他们已经会有两排这样子， 是， 但是这种是比较就是已经正头化，就是直接正头会这样子做的方式。 OK， 像比如在新竹的话，你会听到他其实有他的两个音，他可以吹出就是几种比较那个层次会比较多元一点， 对， 然后他是一对而已。 一对， 然后他其实也不会，他到庙他就直接过去， 是吗？ 他也没有拜的动作，可是他其实只是个乐器啊。 哎，你说新， 只是当一些就是正头职业化之后，大家会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拜。 新竹是城隍爷吧？ 对啊，新竹城隍爷前面他们，其实新竹他们自己有发展出一套，就是他们的哨角是那样的吹法， 像北埔。那个新丰啊，北埔啊，竹北那边，北埔那边不是就是客家人比较多，就是三山国王。 对啊， 苗栗，苗栗拜三山国王的很多。 对。 那现在是做一个休息的动作吗？ 现在算休息吧，没有，我之前 前面堵住了，没有办法过去。 哦。 那边西路了， 前面全部都塞住了。 是啊，所以 有可能 在 等红灯啊。 但他这个路线就知道到了 啊， 他这个。 他要 这好像有三天， 这三天，然后今天跟明天是暗访，就是主要是走晚上的，只是因为最近近年来吵太晚了，然后就是居民抗议什么的，就是桥城说，比如说两点就要出发，或是几点就要出发这样。 我当我没有在拍你。 哦， 打一个卡。 打卡在哪里？打卡在 K 社。打卡在詹陀螺那个。 你们是约好一起来的吗？ 所以说会到，今天会到很晚，是不是？ 刚好碰到， 一定会到。就是这些人都是一定会到。怎样？ 没有说今天这边会到很晚。 今天会到两三点吧。 两三点，所以你说的暗访是指你会带某些人去逛这样子吗？还是他们这边的这活动？ 就是这个活动本身就是暗访，就是今天跟明天的活动是暗访。然后， 爱的大游行。 华区，或者是说，广义的蒙甲，或者是说青山王他的，神灵所辖下的境内，分成南北两半，南边就是也可以说嘎啦，或是矮看真，就是有一段，比如说，和平西路到西藏路这一段是矮看真，邦嘎矮看真，就以前是比较低洼的地方。然后接下来西藏路以南是嘎啦，但是嘎啦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范围，所以 他们自己有一个教，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就是 光源那边， 光源馆在这附近，好，对，然后啊，光源在后面， 哦，对，他们的一个中心的，对， 对，然后反正嘎啦有自己的一块，所以这边有过去嘎啦一点点，就是没有到整个，对。 啊，我问，顺便问一个问题，因为其实他这边附近看到有王爷府，都会稍微摆过境的话，稍微就是可能要， 就是其实他们都会搭红毯，就是红毯就是行台啦，行宫的意思， okay， 就是比如说我家的神，我想要接神明，我就是有就是付出一点心，想要接神明，然后说带领着这个社区的大家一起来迎接神明这样子，那。 那他们就会比如说我的神明是在好呗，我家的神明是在比如说在公寓在楼上， 是 他就是也要在路上找一个地方，好在路中间找那个绕境会经过的地方，对对，或者是他要搭在哪里再去请，就是庙方说，哎、欸，你能不能经过，这一带这样，就是为我们这个地方祈福。那暗访跟日巡，就是第三天的正日的，其实是一个，就是他生日前的一个庆典活动，但是暗访就是一个扫荡的任务。 OK， 对， 就是把地方的一些不干净的， 对， 连滚蛋， 不该那个，就是不一定是抓起来，有可能是说我吓你，让你退到旁边去。 就是像阵头，有一些阵头加将那些， 对啊，对啊， 加将在做的 事。他不一定是说把他抓起来，但是他有些，但是比较，他会有那种比较不乖的，或是比较乖的嘛，嗯、就是比较不乖的，当然是就是他会有一个像加将会有一个审判的程序这样子、 嗯。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刑具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枷锁， 对对对对 加将军所这样子。 哦，干嘛？城市修理站的朋友， 问一下你们有拍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？有问到有拍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？ 就不知道脚就是往那边走。 想说事前去看一下就饿。 知道要什么 老师的 啊？ 想跟老师打一声招呼。 K 社， 我们是应该怎么讲？ 你自己讲。 我们是那个 Outsider 创作集团，那我们是我们是一些体制外的人物，体制外的那种政治哲学研究者，体制外的摄影师， 不是大家都是体制外的， 没有，就是说我们会去开一些开幕，我们会去吃一些开幕酒会，然后我们会干一些免钱的勾当，然后我们就是。刚好就是说，像这种神明绕境，就是多少会有一些班桌，我们也会来吃。那我们也是会做一些音像记录这样。那这几年多亏我们这些兄弟们，这样我们有整理一个资料库这样。那其实之前那个北艺大黄建宏老师有找我去。 曾建宏吗？ 黄建宏。 黄建宏。 黄建宏老师有请我去开一个讲座，就是讲一些关于那种。关于一些纳卡西文化的东西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之前也是有去，就是说有一些音乐，或者也有一些公演什么，我也常去北艺。 我想想， 也是今天主要我们也是主要也是跟着镇头， 跟着镇头走。 不过现在梧州街整条也是封的。我们是4点钟左右，我们才在那个金山宫庙口那边才碰面。 所以你们都是各地的朋友， 对，我们有很多地方啦，我们有就是说就是海内外啦，我们有香港的朋友，也有北京的朋友，也有上海的朋友，也有说日本一些啊，白俄罗斯的、英国的、奥地利的。 好，那个 去年呢，我们去年才有去那个德国跟奥地利，也认识了一些人。 那什么都是大致跟你们做的那个运动啊，做的事情是接近的。 我们其实也没有做什么社会运动，我们是只是说刚好在那些场合有遇到一些认识的人啊。 比如说， 对啊，就是 他每一年 日常都是说，哎呀，有点像互相取暖。也不是互相取暖，就是说彼此靠近一点，比较不会冻死。啊，自己有多一口饭就分身别人家吃，这样就是一种互惠、互助，互助会这样。看起来我们镇头已经在往前进 了，在动了， 是。 那是宋朝的，宋朝官府的一些衙役的那个。 那个角头啊，华南市场这个角头，他们华南，他们把他们找了三十几个人来一起围就对了，每一个人都报华南的名字， 所以围标吗？ 对对对，所以他已经他第一年得不如。 可以趁今天，应该说到星期一为止的，都可以好好拍一些。大宋名臣临安尊王， 没有。我有个问题是说，这边青山宫是咸丰年间， 对， 咸丰年间兴建，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宋朝的衙役来开路？ 你们也会往前， 他应该是讲说他们的神明的那个赐封的年代是那样子，是那个时代， 宋朝。